七七以时，会中有一匪王，名亦子明，不过然太天，我方业然，知言炮台，人命生时死时，我皆子嗣，在我本愿甚欲利益，自是终生不会我意，知令生死俱不得案。先乃地藏经，彼王护法之文，说护法者护持佛法，护持佛法的行菩萨道，行菩萨道就利益众生，利益众生就现种种身，乃至现彼王身。你不可看着彼王，你看着所作所为，是不是讲到众生？我讲到众生，这个就菩萨行，既修菩萨行，就叫菩萨。所以菩萨现种种的身，不是一定现一个人身，也不一定现一个菩萨身。但是这个五台山啊，普贤菩萨现一个猪的身，咁样嚟救到红尘之类，即系救到呢个智嗰类。智系在苦嘅，有还宿债嘅，但佢唔知道呢个因果啊。普贤菩萨现呢个畜生都去自身，文殊师呢菩萨都怕佢埋出本性啊，特意舍奉身，叫一个和尚啊。带到这个江寨河边，他们见到这个佛陀呢，你就给他们。那这个和尚拜别五台，就到了北京来了。行到这个江寨河边呢，见到这个孩子叫佛陀佛陀，哎，这个就是他就将文殊师利菩萨那种身呢，带佛陀佛陀是一个智灵嘛，即是企喺这个人身一样。这个和尚就将文殊嗰种身咧就教咗俾佢，佢一偷就褪咗，落地而化。嗰种身咧曾经嗰个和尚都喺过，这文殊就写啲普贤啊，普贤咯，你现呢个二类身，到呢个二类中啊。你知事啊，唔好做得耐啊，做得耐自己就埋失本性。呢个普贤呢个智咧，就将嗰个身就褪得落到立地而化。可知道行菩萨道啊，系现种种嘅身嘅。你能够救苦救难，你就菩萨；你能够取取甘化，也是菩萨。你能够利益众生也是菩萨，无论你咩身。现在这个文仲光啊，文地藏菩萨多土利天，阎罗王一嚟，鬼王一嚟，阎罗王故不论你。而家讲呢鬼王，鬼王之中是知毒，不过恶毒鬼王是龟王的头，奇幻好的龟王。现在讲这个指明龟王，是事已是八位之中有个龟王呢，那个名叫指明，指即是由他指你，指你阎浮提人那个人命，人命就有生有死，死也是命，命中生也是命，命始嘛。所以命生命死由这个指明卑王指你指指你其事，真明亦比指明。他发现阿晒天 我翻叶炎，我呢个叶个炎啊，有我做鬼王，系咪我哋与鬼王身嚟发菩提心？啊，鬼王呢个炎啊，鬼呢个炎啊，呢度欠劫都做鬼人啊！我哋以呢个鬼身行菩萨道，所以我翻叶炎又做鬼王，我又行菩萨道，我唔可以离开呢个鬼王身，我就用呢个鬼王身嚟行菩萨道。我翻叶炎，即系我呢个业力之炎咧，有我做鬼，做鬼咧就做个王，做鬼王啊，指你件事，指你炎炮台，炎炮台啲事情好多，一个国家都有100个官嚟打你国家事，何况炎炮台州都唔知几多万万亿亿人，哦，一日诶几多人死，你话？一日几多人生，你又讲，系咪生啊？你又理，死啊又理，那咪废咗个人嚟打你？应该冇人打你啊！死啊乱出八脏，生的时候乱意嚟投胎，唔当你随便都乱意投胎啊！死又死得其所，必定有一个人嚟理。所以呢个鬼王话：我呢个业缘啊，所感啊，只理炎化大人嗰个命。生的时候啊，命生啊，出晒啦，哎呀，我知佢出晒冇人知啊，嗰啲夜叉罗刹嚟侵蚀侵害佢啊，所以生的时候有人知你，死的时候呢亦有人知你啊，死的时候向边个地方去啊？佢唔知道啊，靠到美国一上船，那个又嚟接，那嚟接。赖得你入党都有志嘛，所以亦有人嚟指你，所以生时出晒，亦有人嚟拥护；死时向何处去，亦有人接引啊！所以呢个鬼王咧就指你呢件事，生时死时都由我指之，在我本源，我本源咧唔系私心嘅。私心就利益自己啊！死的时候就赖佢做自己的徒弟，服侍自己呢个私心。而家唔系讲私心，系讲共理。在我本愿啊，我啲共理咧，渗入利益，我唯一嘅目的系利益众生。你咩叫利益众生？众生未来之佛嘛，有个利益未来之佛。就报答过去个佛嘛，过去个佛点样报答？你利益未来个佛，你就能够报答过去个佛，身十六利益一切众生，自是众生不会我意啊。不过众生呢，唔共我合作，但由佢唔懂得我呢个鬼王个意，我就懂得众生个意，诶，众生个意啊，我懂佢。我个生离苦得乐，我知道，但系咧众生就唔能够会我嗰个意，我教佢点样做，你要向我话啫嘛，向我话咪会我意，你唔向我话嚟逆我嗰个话，你就不会我意，所以自是众生不会我意。啊，今日土地天公咧有机会俾我讲出呢个鬼王嗰个意，啊，我做鬼王。利益众生嗰个意，当众生知道我做鬼王嗰个意思，知令生死佢不得安，因为众生不会我意啊。今日咧就离开我个意志嚟做，诶、啊，所以生时又唔得安乐，死时又唔得安乐，死向何处去？向黑暗嗰条路，死就死得唔安乐。生何处女啊？生的时候出世啊，有种种个灾难，亦唔得安乐。生的时候有安乐，死亦安乐。你要合，与我合作，为我鬼王个意，我担保你生又安乐，死又安乐。所以不会我意，自令生死，佢不得安。何以故？咁啊，生咪自己生咪，点解又？同鬼王合作呢，死又自己死，关咩鬼王的事啊？ 学义区就解释几次，因为这个南缘浮大的人不是极乐世界莲花为父母，南缘浮大的人他们一度盖上一个轮生湿生化生四生众生，单单讲我们人类，人类的胎生出十月怀胎，大多数都十个月怀胎然后才出世，有些不止十个月，有些又不够十个月就出世，所以讲这个胎生初生之时哦，不论他是生男或者生女都好，但男女都是人嘛，人有男女之别嘛，所以他初生之时不问男女，当他欲生的时候呢，他懂会做，听我话，作至善事，作三宝的善事，三宝呢就有慧光嘛，你做三宝之后作一头之善事呢，都有像三宝这个威力光明，所以但作三宝的善事，哦，作三宝的善事呢，有三宝的慧光来照到呢，赞益舍杂，哦，舍杂来赞益，哦，有三宝的慧光来赞益舍杂，用三宝这个慧德来赞益舍杂这个慧光，赞益舍杂这个慧光，一赞益舍杂慧光呢，舍有舍神，杂有杂神，土地有土地神，哦，这个屋啊，有三宝的慧光来照啊，这个土地就分得到了不得，这个家宅神就分你，那是我们的家庭多好啊，我种这一家那个宅神三宝的光明来照我，你们那家有没有啊，你们那家的知人都不供养三宝，那这个三宝的光明来照你的家庭，在我这个三宝就有了，啊，我这个宅神啊，有三宝的慧光来普照了，这个土地也这么说，是不是我这个土地啊，有人供养三宝啊，三宝的慧光啊照到我的地上来，啊，我做这个土地做得安乐，有三宝的慧光来照来，即赞益舍杂，三宝的慧光自令土地无量欢喜啊，这个家宅神土地神欢喜啦，他们拥护子母得大安乐，哎，这个土地宅神就欢喜了，啊，这个小孩子十月胎成成就了，小孩子就有出世了嘛，出世的时候母亲就安乐，儿子就安乐，母子的平安得大安乐，哎，小孩子一出世就安乐了，不论他生个女生个仔啊，个老豆就欢喜啊，赞益其舍杂的见数，多知多损，俗话叫欠定，是不是？不是欠财，不是发财，是发定，发定呢，是利益家宅的见数，是不是？这些的就讲临命终的时候，如果他识会做，做三宝的后做善事，三宝的慧光一照呢，家宅神欢喜，土地神欢喜，家宅神土地神拥护这个子母呢出世就平平安安啊，这样呢令那家人呢就恬定，恬定就利益见上，或已生下，这样呢或者不定之词，未生以前呢三宝的后就做功德了，借三宝的美光，生了以后啊，你就不要忘本，有些生了生了之后了都就不做功德了，不供养三宝了，哎，不供养三宝了，没事吧，只怕他不识会供养三宝之后呢，他违背三宝就做罪，或已生下神物伤害，还是做三宝的慧光，做三宝的功德来报答这个家宅神土地神啊，神物呢杀害，杀害来作业，违背三宝，杀生害命嘛， 三波罗光慈悲嘛，慈悲一切嘛，啊，慈就不杀，悲就不害嘛，唔可以杀害众生，杀害众生就违背佛教嘛。所以神勿杀生害命，取自善味，杀生害命取自呢个善血呢、这个肉味，啊，善嗰个血嘛，杀生有善血，啊，有肉味嘛，取呢个善血肉味。供卡个产母啊，好啊，供呢、这个供呢个产母喎、啊，其实唔需要杀生害命，供呢个产母嘛，啊，补啲草食噶，补啲病食噶咪得咯，啊，唔啱啊，啊，炖啲糯米饭食噶咪又话补，不其当甚熟地都补噶嘛，何必要杀生害命？取呢个善血肉味嚟供给产母呢？诶，甚至无唔知杀生害命供给产母啊！及讲在讲在战俗啊，今日先系知出晒啊！啊，亲戚朋友啊，一来何满月啊，先系知满月啦、啊！讲在呢个战俗，饮酒啊，大饮特饮，饮酒啊有罪噶。酒为过患言嘛，食肉食肉个有罪哦，食肉都上咗呢个慈悲嗰个本啊，食肉个人咧简直冇慈悲心啊！你啲肉俾唔俾人食嘅？你啲肉自己食唔食嘅？啊！若果你话食肉好食，你食唔食你自己肉嘅？啊！若果自己啲肉食嘅，你不妨食人嘅就，自己啲肉又唔食，有啲食人嗰个畜生嘅肉。呢度冇咗慈悲心，所以饮酒就过患言，食肉断嗰个慈悲嗰个种，歌乐言观啊，或者唱歌跳舞啊，言观方言，那样咧就造罪啦，三宗罪，饮酒咧就疑似罪，食肉咧就断慈悲嗰个罪，歌乐言观就放逸嘅罪。啊！一作得罪耶，真难。呢、这个罪耶，俾边个做啊？俾呢个小孩子出晒啦，俾佢哋母子嚟做咯。真难令母子就不得安乐。呢、这个母子耶，母不安，子又不乐，有罪啊！有罪啦。何以故？是贪难时，有无数恶鬼，及妄两正外，欲食相欠。咁样平常平常杀生食肉又唔讲罪啊！呢、这个小孩子出世啊，周围杀生食肉、饮酒、唱歌都有罪，归于呢个小孩子，咁是咩道理呢？咁样呢个指命鬼王讲出过重嘅妙理，何以故？是贪慢时啊，有无数恶鬼，贪唔系容易啊！有啲好多都能撑啊，能撑啊，好多撑啊，坐坐三招都未曾出晒，叫做难撑。撑难啲时候咧，咁样就有好多人咧就齁实，唔系人系鬼，无数呢个恶鬼啊，恶鬼食啊，恶鬼就食上血嘅，啊，嗰啲在上嗰啲血咧，恶鬼啊就烦啲啦，诶。无上嗰个甘露味咧，恶鬼属食呢个上血嘅，有无数呢个恶鬼及妄两正外，善正水怪就名为妄两。还有其余嗰啲正咧，正怪外就鬼外啊，见外鬼啊，啊而是当鬼啊，而是当正啊，而是当外啊，都欲食上血。佢哋啊以上血嚟食，上嗰个血，产难啲时候有上血啊，佢就欢喜食嗰个上血。啊，本嚟佢哋有机会食上血，因为啊呢、这个家庭啊供养三宝啊，有三宝嘅美光光雷照喎，呢个土地神啊欢喜啊，所以子地神啊早日令呢、这个。舍泽神、土地神、舍泽灵奇、土地灵奇，是我嘅指明鬼王。 早早诶的令呢个社集令其土地令权呵护之母，保护呢个儿子，保护呢个产母，唔俾有呢个土地令其保护呢个子母啦，又有致命鬼神嚟拥护咯。哦，阿明讲咧，恶鬼望靓正外唔敢嚟啦，想食冇得食。啊，冇得食又唔敢嚟喎，所以令到呢个母子的平安嗱，子令安乐，母子出晒安乐，而得添定嘅利益咧。啊，嗰、那个家咧又添定啦，生个仔啦，生个女啊，而得添定嘅利益。二世之人见安乐故咧，嗰一家人咧知道呢、这个。产妇受死啊，知安安乐乐啦，安乐嘅原因啊，系边个啊？就系、是、土地神、家宅神，而是之人见母子安乐故，便合切福，切呢个无漏之福，就散播了作无漏之福，报答呢个土地啊！嗱，答至土地神，答至家宅神呢，系咪啊？土地神、家德神，虽有散播的伟光，他们是属于鬼类、鬼神之类。鬼神之类呢，他们就是没福，没散播的福，你也安难够就散播来作福，来报答这个土地神和家德神呢，他就心满意足了。哎，现在不是，反为杀害，聚集变数，你翻过来你唔系就散播呢后祝福，或者诵经，或者拜忏，或者献饭，或者献菜，或者烧香献花，供人散播啊！嗰、那个土地神佢都有份福啦嘛！你整呢功德回向俾个土地，土地基本你啊！献饭献菜啲功德回向俾下，献花奉水啲功德回向俾呢个家宅神，佢就欢你。你现在不是翻过来杀生害命，饮酒食肉，聚集见送，阿乐言官遭罪，遭罪耶，是不是这个土地遭罪了？这个土地神就护你不到啦。啊，我的恶鬼他们望两正外，啊，啱晒啦，他们遭罪，土地神又遭，包达神又不拥护，我们大家来，哎，损害那个小孩子，孙来嗰个贪污，我哋需要食圣血，以是之故，凡养自受，人是之故啊！呢、这个母子啊，自己嚟遭罪，罪业自己啊就自受，受啦，自作自受啦。嗰度恶鬼咁咪望两正外啊，就嚟侵害啦。子母佢孙啊，母又唔安乐，母伤啊，子又忙。或者子有病啊，母子佢病，或者母子佢忙啊，咁样啦，他又犯养自受，子母都亏损，咁样呢个致命飞亡，保护严孝太，诶、啊，人嗰个生事，母子平安系佢嗰个责任，系佢嗰个慈悲心，系佢嗰个愿力嘛。嗱，子母佢损咯，今日生时子命咧嚟拥护，死啊，诶有生有死啊，生死就在平等。香港唔怕佢几多人小孩子出世，啊殡仪馆咧搞到死犯咁多嘅，啊医院呢后就出咁多，啊咁样啊，医院呢后小孩子出世啦，出咁多啦，殡仪馆就死犯咁多。生咁多死咁多就平等，哎，有呢个阎婆提，临命中人，做人啦，做到够啦，做一世啦，做到满足啦，啊，福又尽，寿又尽，食又尽，命又尽啦。嗰阵时咧，呼呼爱在，离开呢个世界就死啦嘛，即系临命中人。临命中人呢，有前亦命中，穷亦命中， 大悲嘅人命中，下贱人都命中啊！呢、这个死字咧就再平淡，就临命中人，不问佢善恶，我欲令是命中之人不落恶道。呢、这个此命比王嘅愿力，我唔论呢个人生时行善，在世作恶，都系众生啊！佢有佛性啊，都是未来之佛。啊！我哋唔看众生面，都看佛面啊！我哋唔喺佢作恶，我哋都看佢有佛性嘛。所以比王话：不论佢是行善作恶，我欲令是命中之人，我嗰个愿力欲想命中之人呢，个个都唔落恶道，落恶道都受苦嘛。我喺到佢入恶道受苦。我呢个致命悲惶心咧，我都难过咧。我唔想佢堕落恶道嚟受苦嘛。嗱、呢个菩萨的心肠啊，菩萨的心肠啊，唔愿人家堕落恶道嚟受苦，不落恶道，你唔开个鬼王，佢真系啊，嗰个慈悲心啊，比我哋还强啊。我哋都未必话啊，你咁曳，你入恶道咧咪鬼王唔系。啊！我都唔想你入恶道嚟受苦，叫做不落恶道。何方自受善根，但我力苦。何方呢个亡者自己受呢个善散播个善根，但我助佢不落恶道之力呢？但我力苦。何方呢个亡者啊，自受散播个善根，帮助我令其。生善道嗱，赞我力故，我啲力系唔想佢堕恶道，我嗰个力系想佢生善道。假如佢自己有善呢，就帮助我个力助佢不落恶道，帮助我啲力令佢生善道。嗱，赞我力故啊！呢、这个的确系同鬼王合作啦，鬼王唔想你。落恶道，你又受善事，亦唔想自己落恶道哦，咪赞鬼王嘅力故，系咪啊？鬼王想你生善道，你自己又受善咯，啊咁样咧又生善道，咪赞鬼王帮助生善道之力故，赞我力故。试验化胎行善之人，临命中时。亦有百千恶道鬼神变作父母，阎浮提啊，行善的人啊，个名咯，作恶的人死唔使讲啦。行善的人咯、啊，临命中的时候、啊，你个咩人嚟迎接啊？当然呢个行善啊，生人天路上，但佢未生人天路上呢嗰啲鬼神啊，得其方便啊！啲鬼神知道呢个人行善有福喎、啊，大家就商量啊，喂，呢、这个人好有福气噶、啊，我哋赖佢条做鬼啊，假如佢做鬼就做有福鬼啊，我哋派嗰啲油水啊，佢有得食唔俾我哋食噶，啊，佢当然咧会瞓啲俾我哋食，只不过就揾你呢个冇福个鬼，你又冇福，我又冇福，大家冇得靠、啊。啊！最好揾到呢个有福嘅人嚟做鬼啊！我哋嗰面咧，得多少嗰个利益啊？咁样啊！啊！所以嗰啲鬼啊，佢亦有佢亦识会踢人入港嘅喎、啊，踢嗰啲有钱嘅人、有福嘅人嚟做鬼，就变得有福鬼啊！如果冇福嘅人做鬼啊，变得穷鬼啦！啊！所以临命中嘅时候。你几多恶鬼啊？一百、一千个恶鬼啊！嗰啲鬼或者神，恶鬼、恶神、恶道嘅鬼神、恶道嘅鬼嘅神，就是地狱恶鬼道嗰个鬼神。恶鬼道嘅鬼神呢，佢有五痛嘅、哦，天眼痛，太讲，你死啦！天耳痛，闻到你讲话啊，你死的时候姓乜名乜啊，又知道了、哦。哎，他心痛就知道你打咩妄想喎、 你臨死之後想念嗰個父母，想念兒女，想念兄弟姊妹，啊，佢就知道喎，啊，佢有呢個他心痛嘛，患咗宿病痛，哦，你前世啊有幾多眷屬啦，啊，咁樣俾神咧患個神足痛，誒呢個神足痛學，誒佢呢個人死啊，我有神力，我知道個父母是肥是瘦，是高是矮，一變變咗佢啲父母，啊，變個父母咋？啊！一变变咗啦！啊，呢个有福嘅人临死嘅时候咧，佢就变佢啲父母啊！我系你啲父母，我嚟迎接你，你跟我走啊！啊，我系你啲父母啊！嗱、啊，你啲父母啊，咪跟我一样啊！又肥又瘦又高又矮，哦、啊，咁咪变咗父母，或者变咗兄弟，哦、啊，咁咪或变咗父母乃至见熟，或者呢个临死啲人咧。佢共佢嘅兄弟才好，佢就变咗兄弟嚟迎接佢。哎，你唔需要相念兄弟，我就你啲兄弟啦，我嚟迎接你，你跟我走啦咁啊。啊，或者佢相念嗰啲儿女，啊，嗰啲鬼神啊变嗰啲儿女，啊，我系你啲儿女啊，系你亲生啲儿女啊，咩名啊，咩字啊，啊，我共你啊，我不过俾你善死，我嚟迎接你，啊，咁样迎接佢咯。或者下佢啲姐妹，啊，我系你啲姐姐，系你啲妹妹，啊，佢有神痛嘛，佢有宿命痛嘛，有天眼天耳痛嘛，有五个痛，啊，迎接佢，啊，引接呢个亡灵，啊，咁样呢个有福嘅人死咧，咁样系请你父母喎，迎接我喎，一生念着，一生呢个喊着父母嘛。喊着嗰个儿女嘛，喊着呢个兄弟嘛，喊着姊妹的感情，哦，一近佢走，一喊着就埋出啦，埋就喊着两个字，一喊着啦咁样啊，咪近佢走咯，啊呢、这个父母啊，啊父母嚟迎接我，系咪我当然都想念父母啊，既然父母嚟迎接我啦，我就喊着，一喊着嗰个父母啊，哦，就近嗰啲恶鬼走啦，啊引接人。佢走到边就哦，一下子走入鬼道，做咗鬼咯。嗰阵时咧就落咗鬼道咯。嗱，零落呢个恶道，到即系讲呢个鬼道啊。好似世界上嗰啲人咧，啊，踢人入房啊，差唔多啦。坐咗边啲钱你，请你饮酒食肉，俾几百蚊你，氹下你。啊，你愿意啦，你跟我走啦。哦，一下子咧就入咗嗰啲。那個惡人那個黨啊，踢他入黨啊，入了黨就不容易出來咯，你跟他走啦，即是零落惡道，是這樣的，好人都尚且被那些惡鬼啊變為父母兄弟姊妹妻子眷屬，引他喊着就落了這個惡道做鬼，何況本做惡者呢，何況他本人啊唔系做善事，生时做恶，做埋嗰啲鬼个业啊，死后肯定做鬼啦。未死以前咧，有多少鬼个相，生时做埋啲鬼个事，咁何况帮助鬼业者，俾乜法子临命中啲时候，又唔堕落做鬼咧？不过你啊，你临命中啲时候堕落做鬼啊，你鬼啊都唔系几欢喜啊，你呢个穷鬼。啊！呢、这個冇全鬼啊，都唔係幾嚴重。不過鬼類墮下都好嘅，墮幾個都唔錯。咁樣佢就你又揸做埋鬼，何況本做惡業做鬼，死後做鬼者，太尊以思厭爆胎，男子女人誒呢、这個致命鬼王啊！對太尊講啊，太尊。男人爆胎的众生啊，或者男子女人临命中的时候，我知道他临命中的时候啊，神色分外是大陆色的，大陆意识是糊里糊涂的，他那阵时的大陆意识是坏的，我们平常那个大陆意识啊就很分明，但临死的时候呢，大陆意识退化了，渐渐坏了，退化漸漸壞呢，漸漸壞的時候呢就糊塗了，神色都是大陸意識，分 分分埋埋懵懵埋埋糊里糊涂啊，所以个糊里糊涂不但善恶，善恶都不能分别，生时可以分别啊，临死呢、这个大陆意识糊涂不办善恶，今日善恶都不办咯，何方辨别呢个真眼来迎接呢、这个系唔系我真父母啊？假个都辨唔到啦，系唔系我亲兄弟咧？假个都系都辨唔到，真假咧难分啊！迎接话你啲父母，话你啲兄弟，话你姐妹，嗰啲完全诡辩嘅啊！咁样佢嗰个大陆意识分外嘛，点能够辨别系鬼嚟辨我啲父母，鬼嚟辨我啲兄弟姐妹？呢、这个假父母、假兄弟、假姐妹嘛，所以有啲人咧，啊，都系问买喎，啊，我话你啲父母系咩名咩名，嗯，问呢啲问咧都唔对路咯，啊，你懂呢个念头，佢哋以你念头嚟讲咧，你问得多啲时候咧，啊，答唔出嚟啦，答错咗，呢啲梗系假噶嘛，所以咧，南面爆大嗰中生啊。佢临命中的时候，个大脑意识系糊涂嘅，不辨善恶，不辨真伪，真伪咧都辨唔到，乃至眼耳更无见闻啊！南面爆体嘅众生啊，临命中的时候，不但大脑意识糊涂，浅色嘅糊涂咧，乃至眼咧眼色退化啦。哦，有眼咧不能见，见唔到、哦，见唔到呢、这个嚟迎接自己嗰、那个系唔系真个父母啊？见唔清楚，耳咧耳识又糊涂，耳识就退化啦。啊，向呢个鬼嚟迎接佢啊，迎接啊系我啲父母，诶呢、这个响嗰个声音啊响唔清楚咧。诶、啊，耳识又退化啦，还有个鼻啊，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。前五色都是退化，更无见闻，有眼不见，有耳不闻，咁样咧大陆意识又糊涂，咁样事事颠倒啊！咁样咧临命中的时候，咁样六色嘅都糊涂咯，咁样世间嘅事情咧都唔知道，何况地狱嘅事情，有冥界嗰个事情。学会辨你的父母兄弟姐妹来迎接你，今日我临命中的时候，这个见熟啊，生时的见熟啊，亡者见熟，见熟未能死嘛，死个亡者，亡者死了，人间这个见熟的赶快出来帮忙这个亡者，有个儿子识会帮忙这个父母，你真正孝顺父母即会帮忙儿子，人哋真真系慈悲啊！你爱惜你啲儿子，人哋帮忙你啲儿子，唔系儿子死咗就算数啊！你都有想办嫁俾你嗰个儿女嘛？所以事至见熟，当出设大供养，再开大供养，庆发大供，供养三宝，南无上至十方佛啊！供养佛，南无上至十方法。供养法，南无上至十方丈，供养丈，哦，大庆供养，供养三宝，将三宝呢个微光啊，咁啊照到呢个亡者呢个色尘，诶，等佢唔好俾个恶鬼就损害佢啊，当是七派供养，天俗天净啊，或者呢个人间嘅天俗咧，维护呢个亡者咧，仲敬。啊！种咩经？种地藏经啊！啊，金刚经啊！啊，波野嘅功德啊，法化经啊，一成嘅功德啊，华严经啊，啊，经中之母哦，仲嗰啲大乘经典，转读转经，念佛菩萨名号，念佛佛嘅名号，佛系万德洪名，菩萨咧，菩萨嘅慈悲，念菩萨嘅名号。我咪念佛个名号，菩萨个名号，以是善言，以是咧三宝呢个善言。啊，念佛、诵经、供斋、供养三宝， 将三宝的善言呢，就三宝的伟力，三宝的伟光，能令亡者离至恶道。三宝这个伟光的加倍啊，这个亡者啊，就能够离恶道啦。哎，将三宝你唔堕落恶道，啊，唔堕落恶道。三宝的伟光嚟加倍呢个亡者的神识嘅，哦，一加倍咗，我呢自魔鬼神都魔王。恶鬼恶神统统罩晒，哎，三宝的伟光来啊，那些鬼神不敢近，快点离开这个亡者，有三宝的伟光来加庇我们那帮魔鬼，我们那帮恶鬼恶神，快点离开避开，即戒退散。即戒退散呢，怎能够来迎接你呢？变你的父母兄弟姐妹来迎接你，罩都罩不及咯。色界去杀世尊，一切众生临命终时，若得闻一佛名、一菩萨名，或大乘经典一句一偈，我本疑是破人，随五无间法害之罪，少少恶业，合堕恶趣者，寻即解脱。呢段文呢就讲鬼王，鬼王话中善间系平常中啊。在临命中就要开始做，我只是念佛了，早晨念啊，晚晨就开始念，上班落班坐车就开始念，都可以念啊，中善间嘛，随时都可以做。这个指明鬼王佛世尊一切众生临命中的时候，他蔓延都放下了，无挂无碍嗰陣時一切都不執著啦，嗰個心就清淨。佢呢個清淨心中，生鳥之將死，其名也哀；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人臨死的時候呢，佢個心都係善嘅，良心發現嘛，惡心就消除，清淨心現前。即系临命中的时候啊，佢个心就再清净，用呢个清净之心下种子在何？若得闻一佛名，下一个佛名何个种子？下就八色田中咯，八色田中下一个佛嘅种子，种子下咗种子，种子会增长嘛，种子会萌芽嘛，种子会开花嘛。终之要结果嘛，下佛的终之已是因已是果，将来不结果则已，一结果就结一个佛果，他下佛的终之嘛，下黑道的终之就生黑道，下黄道的终之就生黄道，若果清净心中，他能够下一个佛的终之，将来就结佛果了，即是日得闻一佛名，下佛的终之一菩萨名，下菩萨的种子，地藏菩萨，文殊师利菩萨、普贤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、观世音菩萨、药王菩萨、药相菩萨，只要下菩萨的种子也是好的。菩萨的佛恩嘛，佛咧就为佛果嘛。欲得佛果，善受佛印，佛印咪菩萨啦。所以得闻一佛名号，一菩萨嘅名号，发大乘经典，一句一偈，大乘嘅宗旨。大乘嘅宗旨将来结大乘嘅果，大乘嘅果就佛果嘛。三身四智五眼六通，呢就系佛果啦。大乘嘅果嘛，十力四无所谓十。八不共法，慈悲喜舍，呢啲通都系大乘嘅果嘛。所以你嗱，欲得大乘嘅果，你下大乘嘅种子嘛。所以我哋平常诵经得闲多种下，种下大乘嘅种子就白色田种啊。大乘嘅种子，我咪种一部经，或者一句一偈，一句一偈都得咧。一句咧就包含全经啊。一戒包含前经啦，前部经敬重一句，敬重一戒，那六祖菩萨啊，即系卖柴， 向人家仲咁望正向到一攰，应无所自生其心，佢就害咗悟空。一攰就得啦，一攰就俾佢悟道啦。所以呢个大乘正癫一攰一戒，都系法身妙理大乘嘅种子。我观如是波人，呢个指明俾王话，我用呢个慧眼嚟观察下临命中的人啊。他这个白色田中能够下佛的种子、菩萨的种子、大乘的种子，我观如是波人，那个除五无间杀害之罪，五无间杀害之罪，今天我不知道，除了五无间杀害之罪，少少暂时这个恶业合多地狱恶鬼畜生恶趣者沉积解脱，因为他种佛种，种就白色田中，这个佛的种子将来渐渐萌芽萌芽开花结果，哦，不如恶业都消除啦，是吗？他种大成的种子，种子种就白色田中，他种子将来渐渐晒力障障嘛，大成那个力障障呢，他少少的恶业而汤荡舌，而荡破眼，沉积解脱啊！佢少少个恶业沉积解脱，五无间罪咧，我唔知道。少少个恶业咧，即时就解脱啦。啊，或者佢生时烫枝、烫人、烫呢几多，临命中的时候，佢能够识会念阿弥陀佛，哦，像佛嘅力嘅烫烫人、烫枝、烫鹅、烫鸭嗰啲罪嘅消灭。或者佢啊生时烫黑街片间人邪道。啊！临命中的时候，他闻到大乘经啲大乘的善根，中就白色田中，白色心田之力